系，咁啊，纷纷同大家讲下呢一套蜘蛛侠喎，系啦，今个礼拜竟然提早， 有线上竟然可以睇到， 系啦，有蜘蛛侠呢、這个，即系当然系卡通啦，系呢、這个即系蜘蛛世界系咪咧？蜘蛛宇宙系咪？ 佢好似译名就叫做 Into the Spider-Verse 咁样嘅系， 蜘蛛宇宙咁咧，咁香港叫做咩嘅？ 佢蜘蛛就好似叫做，我都唔记得香港叫乜鬼名啦， 系。 啊！佢係咪？因為台灣就譯做新宇宙咁樣嘅，好奇怪嘅。 咁、香港都係蜘蛛俠之乜嘢咁㗎啦，類似我估係咪？肯定有蜘蛛俠啦。 今個星期就上咗優先場， 係 啦。咁就就到時間咁啊睇咗，因為實在睇完之後都幾興奮啊個心情。 係好，咁啊紛紛講下啦，即係得紛紛睇咗啫，暫時係啦。 係，因為咧就開頭諗住今年啊睇咗呢個超人特工隊。咁啊諗住嘩呢個講超級英雄嘅動畫都冇得輸㗎啦、即係贏晒㗎其實已經即係無論深度又好動作又好都贏晒嘅、即係諗住都冇即係佢排 第一㗎啦 一肯定今年。 即係起碼動畫上啦係 啦。係啦點知睇完呢個蜘蛛俠啊香港就亦做叫做跳入蜘蛛宇宙啊。 哦真係叫蜘蛛宇宙啦係 啦。係啦咁就嘩完全係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啊。 咁 我 講 啦，因為可能因為我啱啱今朝睇完啦，咁個感覺好強烈啊！我直頭覺得如果你講曬所有超級英雄嘅影像作品，即係包括埋真人啊，我都夠膽俾呢一套係，我唔敢講第一，但一定係頭三部啊！ 即係你意思唔止係蜘蛛俠先，正 係直頭所有嘅超級 所有咁嚴重，即係包括以往嘅。基督教你夫嘅超人， 基督教你夫嗰套超人， Michael Keaton 蝙蝠俠都贏到，咁犀利。 我講佢係第一，我真係唔敢講佢。 即係有得揮，呢啲係 到三名， 有得揮， 絕對有得揮。 哦，哇，咁真係要講係啦。點解可以咁好睇咧？唔係就係細路仔卡通咁嘅啫咩？ 絕對唔係細路仔卡通喎。 唔係嘅。 佢裡面所揀即係擁有嘅內涵咧，直頭可以涵蓋得好多個層面啊！即係如果你講黑豹有講黑人文化，咁呢套都有嘅。因為好明顯佢個主角係一個黑人啊嘛，黑色仔黑人細路仔，咁佢都係充滿咗黑人文化嘅，但係佢唔會好似黑豹咁樣即係硬塞落去啊。佢慢慢滲出嚟，你不知不覺已經接納咗嗰一樣嘢啊。即係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喺佢呢一部電影嗰度，同埋佢又帶出咗青少年嗰種煩惱啦，受到多方面嘅壓力啦，即係一個天才兒童，佢會受到好多方面嘅壓力啦，又或者佢同佢爸爸嘅父子情啦，同朋友之間嘅友情啦，同埋佢對自己嘅前途嘅抉擇，佢完全喺呢套戲裏面咧就講曬出嚟，但係唔係話説教咁樣講，係好輕鬆啊，好幽默咁樣講曬所有呢啲嘢出嚟，咁我覺得係非常出色嘅呢一度佢做得。同埋喺畫風上面呢，我哋睇畫頭都睇過，係好奇怪嘅佢個 CG 動畫其實係。即係你佢介乎係漫畫同埋動畫之間咁樣嘅，我成日覺得佢係。咁到睇完成套之後就覺得佢的而且確係將 2D 嘅漫畫擺咗落去 3D 嘅動畫裏面係溝得好成功嘅。因為喺大銀幕睇嗰陣時呢，你當你睇到啲細緻位嗰陣時，你睇到佢係有印刷嗰種網點嘅，其實係。 嚇、 啊！即係你可以將 佢專登嘅。 係啊，睇水度好埋，你見到一啲四色印刷嘅網點嘅，其實你可以睇到。 哇！呢啲刻意加落去喎，大佬。 刻意加落去好奇怪嘅，同埋佢會好多分割畫面啊，即係用漫畫嘅手法表現，有好多effect 嘅字擺出嚟嘅，係。直頭你好似睇緊一部活動嘅漫畫咁樣嘅、那個感覺。 嗱，咁但係呢個都要睇高唔高手喎、啊，做得唔好就變兩安嗰、那個。 你安 嗰套啊，自然合於噶啦喎。 對，係高手。佢溝得好靚嘅，所有嘢都。個動感亦都做得好好嘅，但係有時又好似甩甩地咁樣嘅喎， 係。哦，點解咧？ 即係嗰種好似特格嘅感覺㗎，有少少。 哦，即係刻意嘅。 即係好似 LEGO 大電影嗰種感覺啊。 即係唔係衰咗，係專登嘅。 是但是他流暢的情況可以很流暢的亦都。即是他刻意做的即是很明顯他不是技術上的問題來的。咁同埋他又今次都數下先應該有七個蜘蛛俠的。 哦。 他還要每一個蜘蛛俠他是有講他的起源的。 蛤、啊、 每一個都有講的其實他是。 但你唔会觉得混乱，唔会觉得沉闷嘅。即系用乜嘢方法表达呢？我谂等下星期，我谂个个都会睇晒噶啦。咁到时再讲都未 迟。再讲。 咁我想保留翻少少先，始终都系优先场啦。 即系你好难嘅呢样嘢，你谂七合当扣子啊！你都冇都唔得闲讲下佢哋起源啦。你真系介绍嗰个角色出场算噶啦。喂，仲要讲起源。 蜘蛛侠基本上个起源都系一样添噶。 哦，即系哦，咁咪好重复咯。 系啦，你但系佢用嘅手法咧， 令 你觉得 唔重 复，仲会觉得非常有趣嘅。 咁抵死！ 嗱，呢样嘢就到时真系要 好啊，到时先讲好。 再我谂再同其他主持慢慢倾啦，因为 咁你数下有边几个蜘蛛侠都可以话 啊得咁啊，当然第一个就系今次个主角就系黑人嗰个蜘蛛侠。 是啊， 那個細路仔啦，只黑仔蜘蛛，即係而家係咪而家都有漫畫出緊？ 有都現役仲有嘅。 都現役㗎啦，咁佢係第一。 其中一個咯。 係啦，咁就 Peter Parker 即係舊嗰個蜘蛛俠。 佢而家呢度變咗中老啦，係咪已經？ 有兩個嘅，其實呢個 Peter Parker 都。 好多兩個㗎。 一個就係喺故事一開始嗰時候已經死咗㗎啦，係真係死咗啊！係俾阿King Pin打死咗嘅。 即係喺黑仔個世界嗰、那個。 黑仔的世界嗰系真真正正死咗，仲举办埋悼念会噶啦。 咁佢有冇系蜘蛛侠嚟噶？ 佢系蜘蛛侠嚟嘅，都系。 佢都系蜘蛛侠嚟嘅。 吓，因为首先嗰、那个嗱嗰、那个讲埋有边几个啫。另外一个你话中老嗰个咧，就喺、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嚟嘅 Peter Parker 嚟嘅。 系。 佢就直头呢个失败嘅蜘蛛侠嚟嘅，即系我哋讲成失败的人、 就系、是。 系啦 ，Spider-Man 啊嘛，失败的人。 系啦，佢就系嗰只即系有肚腩嘅，佢仲要。 OK。 佢都係叫 Peter Parker， 但佢呢度為咗分開咧，佢就叫做 Peter B. Parker 嘅係。 哦。 係咁，佢用呢 咁即係話死咗嗰個先係真正原裝嘅蜘蛛俠嚟嘅。 係啦，佢喺仲喺真正仲要講埋，佢仲喺度動畫度致敬翻前幾集嘅蜘蛛俠嘅，其實。 哦，咁犀利。 嚇！咁另外就有我哋而家啱啱我哋新見到嗰扎啦，即係女仔嗰、那個阿 Gwen 嗰個蜘蛛俠啦，即係白色嗰個啦。咁呢三個咧就係、是、主角嚟嘅，即係主要角色嚟嘅。 哦。 咁另外仲有四個就係、是，即係另外仲有三個就係會比較襯托式嘅，就係、是、嗰個豬豬俠，即係一隻豬嗰個蜘蛛俠啦。 阿 Ham 啊，火腿。 阿 Ham 係啦，嗰、那個就係、是、另外有一個就係日本嚟嘅，就係、是、一個細路女，佢係駕駛一個蜘蛛機械人嘅。 係。 咁呢個我真係唔熟悉啦，真係完全唔知呢個係乜嘢角色嚟嘅。 係咯，我哋就知東影個就有個機械人嗰個， 唔係個咁嘅咩？日本嘅羅莉啊。 係咯，呢個真係唔知喎，呢個係咪呢度作㗎？ 咁我覺得應該就唔會嘅，我覺得應該。 但係嗰次睇嗰個好多蜘蛛俠嗰個故事，我都唔覺有呢個外人嘅。 係咯，佢呢個 都提搭㗎啦喎，都但係都唔覺有個係咩個日本細路女咁。都邊個仲有大個蜘蛛機械人咧？即係都係東影嗰隻出過啫嘛。 佢話呢個日本細路女就冇蜘蛛能力嘅，但係佢駕駛個機械人就有蜘蛛俠嘅能力。 哦，咁樣，我唔知啊，即係有機會係作㗎，唔出奇㗎。 我都唔知啊，都 唔奇，再研究呢個。 係佢爸爸，係佢爸爸擺入去嘅係。 係。 即係爸爸嘅人工智能咁樣嘅，好似係。 咁佢點㗎？即係要駕駛佢就會走出嚟㗎啦，機械。 嚇！佢就可以坐入個駕駛艙裏面駕駛佢嘅。 咁平時個機人咧收埋喺邊？ 平時佢都會自己喐嘅個機人。 哦，平時都會喐嘅 ，OK。係 啦係啦係啦 ，OK。 咁另外有一個就嚟自呢個1930几年嘅，嗰叫 Shadow 啊，應該係叫做。佢就係打納粹黨嘅，話佢係當即係黑白嘅嗰個人就係。 係。 係啦，咁 即係佢個世界都係黑白嘅。 係啦，呢度好有趣嘅，表現佢係黑白咧，佢又話佢玩扭計色係玩唔到咁樣咯。 佢個世界冇色 嘅，佢哋成日個個笑佢就係佢笑，佢令唔到扭計色嘅，其實喺度。 係。 呢個係幾幽默嘅，用呢樣嘢嚟表達黑白，我覺得係都幾過癮嘅佢用。 咁佢睇佢其他人係咪都變黑白㗎？ 佢覺得全個世界都係黑白㗎， 但佢哋睇佢咧，佢哋睇佢就係黑白。 佢睇佢咪黑白咯，都係黑白㗎咋。 係，哦，即係對佢嚟講，色彩係唔存在嘅 ，OK。 係啦，佢係冇色彩嘅，就純黑白嘅啫。 OK， 好，咁就係主要呢幾個啦。 呢七個啦。咁我諗我講少少佢有啲乜嘢，即係其開頭個故事少少先啦，因為成個故事就留翻俾大家睇下先啦，我覺得係。咁開頭佢其實一開始用咗頭嗰幾分鐘已經講咗喺黑仔呢個世界嘅 Peter Parker， 咁就係一個成功嘅蜘蛛俠嚟嘅。呢一個成功嘅蜘蛛俠咧，其實係致敬翻杜比版嗰個嘅。 哦。 因為講佢已經成為咗蜘蛛俠10年啦，即係一切都順利嘅。同阿 MJ 亦都結咗婚，即係一個美滿嘅家庭咁樣嘅。同埋佢用咗好多 定格或者唔定格嘅畫面嚟表現翻杜比版嗰個蜘蛛俠嘅，即係啲名場面咧擺翻曬出嚟嘅。 點解你會覺得佢係杜比版？因為呢個係卡通嚟嘅嘛，點解你會覺得係嗰、那個？ 因為佢用個卡通版嘅形式做翻曬杜比版嘅蜘蛛俠嗰啲嘢出嚟嘅。 啲嘢，啲場面， 啲重要片段啊，即係嗰啲重要片段出翻曬嚟嘅。即係拉住停地鐵啊！ 咁佢有冇畫翻佢似嗰個樣嘅？ 唔係嘅， 唔似嘅。 設啲嘢用翻呢個動畫嘅 人設 嘅。O K。你好明顯，你見到嗰啲 佢做嘅嘢係嗰個嗰、那個 杜比仔嗰個蜘蛛俠嗰個。 明白。 咁就呢個就係開頭俾阿King Pin打死咗嗰個嚟嘅，就係、是。 嗯。 即係頭幾分鐘已經死咗㗎啦，其實。 嗯。 咁跟住就因為就係、是、黑仔無意之中，即係又係咁樣啦，講佢就被蜘蛛咬咗咁樣啦，但係就目睹。傾篇殺死蜘蛛俠呢個過程嘅，咁蜘蛛俠就將最後嗰個責任就交咗俾佢，就係、是、因為阿傾篇要做一個時光嘅對撞機嚟救翻佢死去嘅老婆，即係呢個就係阿傾篇個目的嚟嘅，其實係。 嗯。 咁就結果撞擊咗第一次之後咧，就拉埋咗好多個唔同嘅宇宙，咁所以其他嘅蜘蛛俠就嚟到阿黑仔呢個世界，即係呢個就係嗰、那個開始就係咁樣。點解會有咁多蜘蛛俠走到嚟？佢個世界呢就係、是、因為 畫頭都有講過呢度嘅， 係啦，呢個畫頭都有講嘅。咁、那個大間角都係阿King Pin今次， 嗯， 其實亦都有其他間角出現嘅，就有綠魔又有出現啦，八爪魚博士有出現啦，咩蝎子人有出現啦，即係其實仲有好多間角都係阿King Pin嘅手下嘅。 咁佢呢堆係喺度黑仔個世界，即係嗰啲冇喺第二個世界過嚟嘅。 冇，其實 幾個蜘蛛過 到 嚟 嘅，阿黑嘅世界啫、 嗯， 其他人係冇過到嚟。 咁啊，傾傾嘅老婆有冇復活咧？有冇因為佢開呢部機？ 最尾其實係有個出橋喺呢度嘅，咁我就唔講。 哦 ，OK， 係 啦，因為嗰度我覺得唔講好似好啲，因為 咁、下個禮拜先講啦，呢啲 OK， 即係有嘅，即係唔係呢條線斷咗嘅。 有出現， 有講翻 ，OK， 總之有出現。 唔係你知啊咧，我是誰嗰啲咧，開頭唔知道搶咩，搶咗都冇再講嘅點解？ 有，最尾因為最尾係收翻曬所有嘅。 咁啊好啊，咁啊好啊，係。 咁就講其他蜘蛛俠嚟到，咁啊一個咁嘅故事嘅啫，其實係。咁啊，我覺得好嘅就因為阿黑仔係一個新變成蜘蛛俠嘅人啊，佢係冇任何嘅正義感嘅喺佢個心目之中，佢亦都一個好普通嘅高中生嚟嘅啫，其實係。即係佢個人係好冇責任心嘅。咁就講佢點樣喺呢一個故事裏面成長，令到佢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即係成為蜘蛛俠嘅責任。佢就呢度有一個成長嘅。同埋嗰另外嗰六個嚟嘅蜘蛛俠咧，就係佢嘅導師，就教佢點樣做編蜘蛛俠，即係呢個過程，我覺得係好抵嘅。佢亦都冇説教嘅，亦都冇悶場咯。你嗰百二分鐘其實冇，基本上冇一秒鐘係浪費嘅。其實佢可以喺上面嗰度， 即係冇多餘嘅對白，冇多餘嘅 人物啊 嘅場面係。 係啦，咁頭先講過嗰、那個就致敬阿杜比仔啦，即係原本嗰個蜘蛛俠啦。咁阿 Green 嗰個咧，其實就係致敬翻阿加菲仔嗰一邊嘅，其實。 哦。 因為佢有講佢 嗰個宇宙都唔同㗎，佢死咗嘅喎。 係啦，嗰、那個宇宙其實佢講嗰個阿 Green 嗰個宇宙，其實就係加菲仔我哋睇 Amazing Spider-Man 嗰個版本，只不過得到蜘蛛能力嗰個唔係 Peter Parker， 係阿 Green 啫。 嗯。 佢就係將啲名場面做翻曬嘅，但係由阿 Green 做咗蜘蛛俠。救翻 Peter Parker， 即係嗰啲場面，佢係調翻轉做翻曬嘅，其實係。 哦。 咁結果喺阿 Grant 個宇宙死嗰個咧，跌落嚟死嗰個係阿 Peter Parker 嚟嘅。 哦。 即係佢嗰個宇宙嗰個死嗰個跌落嚟就係、是，即係我哋睇電影嗰集跌落嚟死咪阿 Grant 嘅。 嗯。 咁呢度就調翻轉嘅，跌落嚟死嗰個係 Peter Parker 嚟嘅，咁變咗佢就成為嗰個宇宙嘅唯一蜘蛛俠嘅，即係佢呢個咁講嘅係。即係又帶出咗另一個起源，即係又係有交代呢個起源嘅喎，都係。 咁呢個起源好似佢都係咁嘅，不過你話佢會食翻到氣呢下嘢就喺呢度加咯。 喺度嘅，咁係幾有趣嘅。其實呢一度又係做得。咁另外嗰個失敗嗰個蜘蛛俠，佢個起源就同杜比仔嗰個其實一樣嘅。 哦。 但係就佢所遭遇嘅嘢就完全相反啦，即係佢唔係咁人生咁順利啊！阿 MJ 亦都離開咗佢啊！即係阿 May 亦都死咗，即係佢調翻轉嘅，佢所有嘅都係，佢亦都有做翻出嚟嘅喎。其實呢度，但係有另一個角度，即係好有趣咁樣做翻出嚟嘅。其實佢係會， 即係佢先係黑仔，蜘蛛俠咪好黑仔嘅。 係啦，佢真係 黑啦咁樣。 黑過嗰個黑人喺度就。 咁另外三個咧，佢都有講佢嘅起源嘅，但只不過就輕輕大過就算噶，但係都有。交代佢哋嘅過去啊！ 佢豬嗰個特別啲喎，因為佢嗰個世界係卡通人物世界嚟 嘅。係啊，佢都用一個好卡通嘅片段嚟介紹佢嘅。 即係佢成個世界都係啲唔同嘅動物咁喺度講嘢咁喎。 係啊係啊，佢都有講嘅其實。 佢有問佢呢個世界啲動物識唔識講嘢噶嘛？如果唔識咁，佢同佢講嘢咪嚇親啲人咯會。 系啊，佢都有，佢有阿画头都有做到 呢。系啊，画头都有讲过呢度嘅。 系啊，咁都有趣噶，所以呢一度系。 佢其实系咁多个，反而系最醒噶嘛，即系你觉得喂嗰只猪嚟嘅搞笑嘅傻噶，唔系喎，佢先系最好似最正常嘅。 佢打斗嘅方式系最残暴嘅，其实佢系。 系啊。是我想佢呢啲就係啲玩反差啦，即係你火箭本紅嚟㗎啦，其實係係咯個樣好 Q 啊，但係其實佢先最得人驚，同埋佢先可能係最老成嘅個頭腦係。 係啊，佢應該偵探頭腦最好。 冇錯，佢又最有頭腦咯，我覺得直情係係咯，即係你變咗就係同佢樣反差，你覺得過癮啊嘛。係 啦，咁佢喺呢套戲度，雖然佢哋嘅出場係比較少啲嘅。但係都你都睇到佢嘅性格㗎，都幾多內容嘅呢度。 咁個剩翻嗰個黑白哥咧？ 黑白嗰個就講佢喺納粹嗰度嚟，咁亦都係啲即係蜘蛛嘅性格嚟嘅啫。其實，咁佢都係即係其實所有嘅起源都係因為俾只蜘蛛咬。咁反而對唔知嗰個咧？就是日本妹那個 啦，未見過那個，因為黑白那個咧，我在 game 入面其實都有用過呢個角色噶，佢直情有古仔噶。 嗰、那個都見過，但日本妹那個就 未見過，真係 未見過嘅， 真係。我懷疑係呢個導演原創嘅， 係咯， 我懷疑。 咁我諗真係要俾萬，即係好 再 check 嗰啲人， 因為上次嗰個全部蜘蛛登場嗰個漫畫，我都冇見到有呢個角色，你話咧？ 係咯，反而嗰個有東影蜘蛛俠噶嘛。 是啊，那個反而整啲日本代表應該是他嚟噶嘛，其實係。但呢度就用了那個民國式嗰個日本妹，咁、啊比較奇怪嘅。 係可能是作嘅，我哋再查下係咪啊？ 再查。 咁、但係嗰個起源係咪反而就跟他哋好不同呢？嗱，佢哋每一個都是俾蜘蛛咬噶嘛，只不過咬咗唔同人啫。咁但係日本妹個完全唔同喎，咁係點嘅咧？ 佢好似係咬咗佢爸爸，唔知死咗，然後將個意識擺咗落機械人。即係呢個好快啊！其實佢講得好快，咁我就可能會睇漏咗少少。咁就睇下下個星期其他主持再引證翻，其實呢一個角色。 即係佢就似啲日本機械人動畫嘅個起源。係 啦，咁就要 老豆整個機械人擺咗啲意識落去，係啦。咁關佢俾蜘蛛咬咩事咧？咁樣 因為到最尾咧，佢嗰個機械人死打爆佢之後咧，佢裏面攞翻隻蜘蛛出嚟㗎，係。即係蜘蛛係擺咗入去個 機械人入邊，哦， 咁 樣。 最尾係個機械人爆咗，又攞翻只蜘蛛出嚟嘅，其實係。我唔知係咪個蜘蛛就係佢老豆啦，我即係因為太快啊！嗰一段都唔係，同埋我精神狀態都有啲恍惚嘅，其實睇嗰陣時間，其實嗰度可能我睇漏咗都。 哦，唔緊要，係即係佢個 origin 就同其他人唔係咁同啦，總之 係。係啦，唔係一樣嘅，但係都有介紹嘅，喺套戲度都有。 咁即係連阿火腿都其實係差唔多，只不過佢喺佢個世界發生一次啫。 係啦， 都係俾蜘蛛咬。 雖然佢講咗六次呢個起源啫喎，但你又唔會覺得悶嘅喎。 又唔悶。 咁呢樣嘢就係個手法上面係嘅。 冇錯，功力嚟 嘅地方係啦。同埋佢呢度嘅角色其實都玩得幾得意嘅，阿 May 姨喺呢度都會出現嘅，即係喺呢個現即係黑仔世界都有阿 May 姨嘅。 咁應該有㗎，原本嘅 Peter Parker 都存在咁。 呢個 May 姨反而佢係知道 Peter Parker 就係蜘蛛俠啦，佢亦都。 同埋喺 呢個即係黑仔世界嗰個蜘蛛俠咧，佢係有個秘密基地嘅。 嚇！ 秘密基地個情形咧，直頭就係佢喺度。我覺得佢喺度玩緊蝙蝠俠嘅，其實。 咁邊個起俾佢㗎？無端端佢普通人嚟嘅啫。 佢話佢自己起，因為佢人生好順利㗎、啊。其實一切都好如意㗎，呢、這個 Peter Parker 喺呢個。 你講係原本個蜘蛛俠剩低俾佢嘅。 係啦。 哦，我哋奇怪個黑仔蜘蛛俠邊度有錢啊？細仔嚟㗎喎。 直頭阿 May 帶佢哋去嗰個秘密。 阿 May 變咗阿 Alfred 啊？呢度係嘛？ 係啦，有啲 Alfred 帶佢哋落去攞裝備啊，其實係。 哇！咁勁。 我覺得呢度係。致敬蝙蝠俠嘅其 實係，咁啊奇啲致敬蝙蝠俠就 個環境其實 呢個好奇怪。 個環境咧又有蜘蛛戰車啦，又有蜘蛛飛機啦。 咁你喺動畫入邊又真係有， 同埋佢個模式直頭係降落去個地底裡面嘅飛行機。 跟住就圍住有好多唔同嘅蜘蛛裝啦、啊。即係你當佢致敬 Iron Man 都得嘅，你即係如果係媽。 即 係 總之呢個蜘蛛俠已經即係死咗個蜘蛛俠已經係變咗好勁啦，唔係我哋平時睇個都係抌鬼，仲要送披薩，唔係嗰個嚟㗎啦。 唔係嗰個嚟㗎，已經好勁㗎啦！而家十年之後，同埋阿 May 係識打㗎喎，喺呢度係。 唔係啩？ 可以參與打鬥喎，都幾搞嘢嘅嗰個感覺係。 哦 ，OK。 咁套戲其實個主題都，佢雖然講咁多唔同嘅命題啊，但係又幾輕鬆幾幽默嘅，其實。 又唔會亂咗。 但係佢有啲位又做到感動嘅，其實例如感動位。即係講嗰個 Peter Parker， 即係黑社世界嗰個正常蜘蛛俠死咗個追悼會，其實嗰度係有少少感人嘅，其實佢話得。 嗯。 即係佢提翻蜘蛛俠為人民做過啲乜嘢，因為嗰段係由MJ 嚟做獨白嘅，即係又可以講翻，即係佢老婆為咗 MJ 係。 呢度個 MJ 有冇老到嘅咧？已經。 冇嘅，其實你當都係卅歲左右咁嘅款。 咁都唔係好老，唔係。 佢都係畫翻類似阿杜比仔電影版嗰個樣 子。嗰個就老啦，嗰、那個就。 但係因為可能卡通化咗啦，你又覺得 OK 嘅、嗯，其實係。啊，咁嗰段我覺得佢拍得幾感人嘅，因為你好似我哋大家一齊都悼念緊蜘蛛俠啊，係。 嗯哼。 咁個氣氛佢營造得好好嘅，其實嗰度又嗰個感動位做得好好咯。咁同埋佢呢度都玩咗好多佢自己咩能力越大咩責任越大，即係呢句嘢咧，佢哋。每人一想講呢句嘢嗰陣時咧，就會俾人喝停咗噶啦，叫唔好再講噶啦，就係、是 嗯。 因為今集唔講呢樣嘢啊，其實要講另一個主題就係、是，無論跌到幾多次，都可以企得翻起身。呢、這個先至係呢一個佢哋成日講喺呢一個 嘢我以為呢句嘢係留翻俾阿 Captain Marvel 講嘅啫。 咁呢度已經講咗好多次，即係應該係呢一套電影嘅命題啫嘛，其實反而、反而你話能力越大、責任大，佢哋已經唔再講呢樣嘢， 因為呢、 這個時代都唔 夠咗啦。因為上幾套蜘蛛俠已經成日急嘅嘢， 佢哋已經一講就即刻俾人鬧噶啦。其實任何角色一講都會俾人鬧嘅、嗯。其實呢度 係即係講唔完嘅嗰句嘢，永遠係。 係永遠講。 一想講就 俾 人 窒 咗 噶啦。 明白。 咁呢度亦都做得有趣嘅呢個位度。同埋每一個人物嘅性格啊，都有趣嘅、你都覺得啊，好投入，好容易投入到佢，甚至乎阿King Pin嘅性格，你都會投入到佢噶嘛。 我即係King Pin佢都有多嘅描述嘅，唔係淨係一個普通肥佬大壞人。 佢出過幾場嘅啫，其實， 但係有 好深刻嘅， 好深刻， 好深刻嘅。即係佢點解要作惡嘅理由，其實都深刻嘅。其實 會唔會有啲似呢個 Mr. Freeze 咁咧？即係其實佢都係為咗佢老婆咁咧？ 其實有少少似，如果我覺得佢都有少少致敬翻 Netflix 嘅 Daredevil 嗰一邊嘅，亦都，即如果你有睇第一季嘅 Daredevil 咧，你會對 Kingpin 呢個角色有唔同嘅睇法嘅，因為佢呢度亦都利用翻呢一點擺翻落去呢個動畫裏面嘅。咁如果你有睇過嘅，咁你會投入啲嘅，亦都。 咁啊，的確喺真人嘅電影就係得阿 Daredevil 有出過 Kingpin 啫，如果我冇記錯。 應該係 其他就應該冇出過嘅。 寫得比較好嘅係反而係 Netflix 嘅電視版，即係電影版 即係但係佢都係喺 Daredevil 先出現咯，傾片即係冇喺話第二啲。 其實佢應該係蜘蛛俠嘅敵人嚟㗎嘛，亦都係。 我覺得共通㗎啦，都。 係咯係咯，咁佢呢度嘅傾片咧，亦都形容到佢係可以打贏蜘蛛俠嘅赤手空拳。 佢係啊，佢又冇超能力，但係唔知點解嘅，從來都係咁講嘅。 因為佢 冇解釋 嘅。話呢度描述到嘅能力差唔多係變形合衣咁嘅樣。 係啊，我都唔知點解會咁，但係佢冇解釋過。不過佢都係唔係咩變種人，正常人嚟嘅。 佢又唔驚佢啲跳來跳去啊，又 唔 驚 啲 唔 驚。你當佢一成係啊人牙嗰班友嚟，嗰啲魔鬼跟肉人係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佢人嚟啊，但系佢好打嘅，你有超能力都同佢打平手咁，即系嗰啲仲唔系印眼，仲唔系阿力王嗰啲，嗰啲。 佢开头走都系咁样赤手空拳打死咗啊 Peter Parker 嘅，即系打死 Peter Parker 嗰一场戏咧，我觉得又系拍得好嘅，其实又系。 系，即系就系用拳头打死嘅，唔系用啲乜嘢打死嘅。唔係用槍，唔係用 死佢嘅石頭。 冰蟹咁啊，大佬！ 哇，你覺得有少少哇，真係好痛喎、啊！嗰下真係。 係。 同埋你好難想象，即係我哋大家都以為一個卡通片梗係兒童向啲，即 係點會打死人啫？嗬，俾細路仔睇。 真係喺度出現死人呢啲場。 仲要一開場就死人啦！ 仲唔止一次。 咁但係我想問呢、這個呢一場即係優先，其實有幾多少小朋友入場咧？ 多 嘅、啊，多嘅。咁啲、啊、小朋友喺死人呢啲幕度，到底今時今日會唔會有啲驚啊、揞眼啊咁嘅？ 同埋好多小朋友一同場睇卡通片，我一路都好驚。 係咯，係咯，係咯。 嗱，但係出奇地啊， 佢哋好好投入。 小朋友係靜，係靜嘅。即應該要笑嗰時候，佢哋會笑，即係唔係瞓咗覺嘅。 咁即係話佢哋係投入到嘅， 佢哋投入到嗰個蜘蛛世界。 哦，其實得 嘅。所以我係睇英文版喎，我係睇英文版添。 嗯，冇配音。 但小朋友投入到嘅，因為你齋睇畫面咧，佢拍得好啊，因為佢只要你齋睇畫面，你都投入到啊，其實。 嗯。 佢唔需要太多對白嘅，其實呢套戲嗰度。都將個意義擺到出嚟啊！ 即係睇公仔都會明佢大概做係乜。 基本上一定。 咁香港上即係下星期上啊，咁佢係咪應該都有配音㗎？ 有兩個版本嘅，有粵語版，亦都有 英語版。我知，咁佢係有配音版。 我都揀英語版嘅。 咁佢有冇揾啲聲嚟配㗎？ 我唔知粵語版用咩聲配。 哦。 但係如果美國版，我見我睇最尾睇 trailer 字幕嗰時咧，就話阿蛋字就有配音嘅。 係。 啊，同埋阿葛克隊長都有份配音嘅。 咁 我就認到呢兩，其他嗰啲我未 check 咁啊。 唔知邊個打邊個啦。 係啦，咁佢哋有份配音嘅，總之。 嗯。 咁每一個蜘蛛都會死啊 ，Uncle Ben 啦，當然佢亦都有。 哦，連 Uncle Ben 都有死一次。 喺呢度都會死一次。 咦？咁啊，只豬個 Uncle Ben 係咩嚟㗎？ 佢好快咁大個咋，我又係佢閃一閃嘅啫，其實都 係。係咪一隻墨墨咁上嘅嘢？ 其實佢未必一定死嘅係 Uncle Ben。 哦。 佢哋會死一個。 哦。總會有人死。 影響力好大嘅人。 嗯。 即係好似阿 Ben 嗰個就係死 Peter Parker 咯。 哦 ，OK， 即係唔係一定係 Uncle Ben，OK OK。 但呢一度死嘅阿黑仔死嘅都係 Uncle Ben 嚟嘅。 哦，點解咧？佢同佢唔關係㗎 ，Uncle Ben。同埋 Uncle Ben 唔係應該一早就死咗？ 啊、真正嘅 Uncle Ben 即係呢個黑仔個老豆嗰個細佬啊，真係死咗。 嗯，咁但係你話呢個世界係有 Peter Parker 噶嘛？咁點解又有第二個 Uncle Ben 嘅？ 唔係，個 Uncle Ben 係屬於嗰個黑仔嗰個 Uncle Ben 啊。 但係呢個世界又有正常蜘蛛俠，咁咪即係有兩個 Uncle Ben？ 唔係，我意思嗰個 Uncle Ben 唔係我哋。即係 Peter Parker 嗰個 Uncle Ben 啊， 哦， 即係對應角色，即係佢都係叫阿 Ben 嘅，都係咁叫嘅。 佢叫做 Aaron 嘅。 哦，即 係 唔係叫哦，即係有個對應角色，即係唔係叫翻 Uncle Ben 嚇死我。咁啱係。 係同埋奸角嚟嘅開頭。 哦。 係啦，呢個 twist 橋又係我唔講字啦，咁啊。 O K O K。 係啦，又係。係啦，總之開頭係奸角嚟嘅。亦都係一個漫畫角色，但係我又唔係好識嘅。嗰個咩叫咩潛行者啊？佢哋叫佢做咁，我唔識。 即係佢嗰個所謂阿叔本身都唔係普通人嚟嘅，意思係。 係啊，都有誒。 哦。 著住件我唔知道我著住件紫色衫嘅，又好似 Bond 咁嘅樣嘅係。 係係，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嗰啲有能超能力者嚟嘅，即係唔識個能力啦，但係即係咪蒙面嗰啲啦，係咯。 係啦，都係蒙面。 即係佢未必有超能力嘅，係咯，即係好似啲會。 系 杀人嗰啲系嘛？你讲啊， 吓会杀人嘅杀手嘅角色啦， 杀手嗰啲啦，系咯，即系都系嗰班雇佣兵定咩咁嗰度嗰类啦，可能啊。 即系同阿绿魔佢哋一齐，即系阿八爪鱼。但系佢呢度嘅八爪鱼博士咧，就系一个女人嚟嘅。 好哦， 吓一个女博士，佢呢度就变咗。 哦，咁样。 咁又系开头估唔到嘅，佢收尾出现，因为画头好似都冇影嘅，其实。 嗯。 收尾佢就系八爪鱼博士嚟嘅。佢都有講， 即 係 你知呢個人平時喺度嘅，但係唔知佢係八爪魚博士。 係啦，佢有一次係顯露佢就叫做八爪魚博士嘅啫。 咦，咁奇怪？咁即係話佢呢個都唔係完全係由正常蜘蛛世界交棒喎，如果係咁。 咁可能係咯，因為佢都，我覺得佢都好多創作上面嘅嘢嘅，其實都。 OK。 咁但係佢又聯繫得好嘅，即係將。你開頭諗住一個多元宇宙嘅電影會好混亂啊，其實好容易會出現一個。 如果玩得好難咯、 啊。但係佢係玩得好嘅， 嗯、 即係好你甚至首先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小朋友啊都明嘅其實係。 嗯。 咁呢樣係好難得嘅其實。 嗱，其實如果你啊同一個場面成日 repeat， 咁樣好悶嘅。啊，但係上次 Tom Cruise 嗰套都冇悶喎、啊。即係死完又翻翻嚟，跟住又做翻嗰啲嘢，但係你有冇覺得悶嘅？你拍得好又唔悶嘅喎。 係啊，拍得好就唔會悶嘅。喺呢度就係拍得好。 平行世界啊，或者個時空不斷 loop 啊， 其实唔系咁易处理噶，因为好易会闷噶，因为你差唔多噶嘛啲嘢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啊，你处理得好咧，就有趣啦，会变咗系咯。咁佢呢个就属于处理得好啦， 非常好啊。 非常好。 所以我系意料之外，即系睇画头，我其实对呢一套动画我都有少少期待。 即系谂住普通卡通咁啦，初初谂住。 我觉得你嘅水准顶到尽，咪超人特工队。 系即系演好好啦，演好好啦，系咯。都演好好啦，超人特工隊咁都演冇問題。 仲可以突破到超人特工隊，咁我就覺得係 超越咗啦。 我嘅期望以外嘅直頭係。 咁呢個黑仔嘅能力係咪同阿 Peter Parker 一樣嘅咧？ 佢多咗兩個能力嘅。 哦。 佢識電擊，即係用電嚟電人。 有放電嘅，所以 OK。係 啦，另外佢有隱身能力嘅。 哦。 隱形啊，佢識得。 咁犀利，咁但係個蜘蛛絲係咪依然？依然是射，即是用个蜘蛛发射器射出嚟嘅。 要发射器嘅。 咁 边个 俾佢 噶？ 系啊 ，Peter Parker 俾佢。 系嗰个梅登对 Peter Parker 俾佢嘅开头、 那個。哦，反而系咁哦。 因为佢穿越过嚟嗰时咧，佢左右手都有发射器噶嘛。 系，佢俾咗个佢。 俾咗一只佢啊，开头。 哦，即系嗰个交托蜘蛛责任咩？嗰个蜘蛛冇俾佢咩？咁佢有噶。 冇啊，就系俾咗个点样能够平息呢件事嗰个 USB 手指佢啫。 都任何装备都冇留俾佢。 好，到最尾阿May依带佢哋落去蝙蝠基地， 但系呢一刻系咪个黑仔已经系俾蜘蛛咬咗噶？ 咬咗噶啦， 已经 咬 咗。哦，即系佢已经有。 好啊 ，Peter Parker 被杀嗰阵时，佢啱啱之前就咬到佢噶啦，已经系。 咁啱嘅真系咯。 吓，系啦，就系咁啱。 咁啱嘅。 佢已经咬咗佢一啖。 都系嗰只蜘蛛 系 嘛？ 系啦。 个蜘蛛好长命下喎，都系。 应该系青边嗰一边嘅制造。 救 出嚟嘅嗰只 就買 咗。 哦，即係唔係同一隻嚟嘅。 佢 應 該唔係嗰只嚟嘅，好多隻。 哦，嗰只蜘蛛咁長命。 唔係，因為喺呢度講佢咬咗黑仔之後咧，黑仔已經打死咗嗰只蜘蛛啦。 哦，咁樣。 即係可以係俾蟲咬咗一嘢，佢打死咗蜘蛛啊嘛，因為咁冇咗㗎啦，只蜘蛛。 哦 ，OK。 係啦，係咯，咁我覺得，因為又唔想講太多劇情，咁我嘅感覺就係 是不错的， 好看，同埋系绝对要入场看，因为个画面就实在太靓了。 嗯， 同埋好多次镜位，可能我都看得漏咗好多次。 咁有冇阿 Stan Lee 出场咧？ 有，吓、 真系有、 啊。佢个人设仲系唔系你见到呢个动画版呢啲人嗰类人设噶？佢真系用翻 Stan Lee 嗰个样噶。 即真系似嘅，我觉得。 好似，直头 咁佢个身份系咪真系漫画家 Stan Lee 咧？定系咩？ 佢今次嘅身份就变成一个玩具铺嘅老板。 哦 ，OK。 因为佢出场嗰个场景就系、是、Peter Parker 死咗啦，佢哋好多人要去嗰个悼念会啊，就好多人排队买蝙蝠蜘蛛装啊。 哦。 咁啊，就系卖蜘蛛装嗰 个 人啊，就 系 饰演。 O K， 就个店主玩具铺。 系啦，就系嗰个店主啦，佢都有客串嘅。 有冇炒贵啲啊？佢就整咁多人买炒贵啲。 但佢老点啊，黑仔。 系。 佢話呢套蜘蛛裝咧就冇分 size 嘅，黑仔問佢啱唔啱 size 啊嘛，佢就老點啊冇分 size 嘅，個個都啱著㗎啦。咁結果買咗翻去之後咧，原來黑仔係唔啱著嘅，跟住翻翻去望到個牌就寫住係貨物出門恕不退換嘅，其實即係玩咗呢樣咁嘅嘢。 咁啊 ，Stanley 係咪 Stanley 自己配翻音嘅咧？當時 咁我就唔認得啦，咁白啫。可能我覺得應該會嘅，其實係。 系咯，冇理由系第二个人，即 系 呢个，即系呢个可能系最后嘅演出。Sandy 真系会唔会咧？不过都唔止嘅，可能之前拍戏或者都拍落咗啲噶啦，《复仇者四》啊都有，都有啊，系咯系咯。 同埋 Captain Marvel 应该都会出 場。都有啊，系咯，即拍咗。咁呢个就动画，即如果真系去配翻音啦，如果你话第二个人配就咁就唔算噶啦，你永远都系再出噶咁就。下一集就揾个算账啊！嗰个地方，威德信啲老点我退翻钱嚟啊！ 同埋完场之后系有片尾嘅。 哦，竟然。 咁但系我因为赶住走咧，我就睇漏咗最尾嗰、那个，咁唔紧要啦，我睇一睇其他。 O K， 即有几个片尾添。O K O K。 有两，我上网睇下有两个嘅。 咁即大家千祈要留低啊！即系唔好一出字幕走啊！ 第一个片尾就同蜘蛛故事冇关嘅，系悼念阿 Stanley 嘅，系我谂系最尾加上去嘅，就系成个画面黑晒，就有一段致敬阿 Stanley 嘅字幕出咗嚟嘅。咁我谂我就摆咗副眼镜喺度咁样嘅，咁嗰段应该系新加上去噶啦，我 应该系啦，系咯。 係啦，就悼念翻佢。咁我覺得都正常嘅。 好、哦，咁你講得切加，一定要加係咯呢個。 一定要加嘅。咁我諗喺未來嘅， 我諗復仇者地都會有翻㗎啦， 一 定有翻嘅。 一定，即係可能前面加，可能後面加，即係一定會有嘅、 嗯、 其實呢段嘅。 嗯。 咁呢度都出咗場。出咗先，咁呢個都係呢一個。 咁但跟住嗰個就唔知係咩啦，正式嗰、那個嗰、那個。 跟住嗰個我上網睇，佢就話有一個能夠穿越宇宙其他宇宙嘅蜘蛛俠嘅介紹嘅，咁我嗰段就睇唔到，咁、 即係可能呢個故事係會繼續玩落去啦。 絕對。 絕對係啦，係啦。 因為佢我睇翻哇嗰啲影評即係爛番茄啊 ，IMDB 即係高分到無倫啊！呢套戲。 唔係咁呢個動畫係會成功，我哋都預咗嘅，因為都蜘蛛宇宙係本身已經贏咗㗎啦，個 topic 都已經贏咗㗎啦，即係就算孤物論嘅處理得好與壞，都贏咗㗎。 同埋喺呢一套度個 grand 嘅蜘蛛俠咧，即係阿女仔蜘蛛俠係非常討好嘅，其實係。 係。 即係你好想睇佢個人獨立嘅任何，無論真人又好動畫又好，你都好想睇㗎。 係咩？咁啊，製作係 Emma Stone 做，啲人睇唔睇先？ 我唔知，但係喺動畫呢度個表現係絕對係一流啊！ 係啊，因為自從即係 Grand 呢個角色帶翻出嚟之後啦，即係上次阿加菲仔就，其實喺漫畫上真係呢一個，其實呢個都係新搞出嚟嘅啫，即係呢個 Grand 變女蜘蛛俠呢樣嘢係真係受歡迎㗎。 佢呢一度動畫呢一個咧， 即係個受歡迎程度係好高㗎，真係 程度 係 好高啊！佢 係啊，好高啊！即係你如果睇一啲鬼佬漫畫譜，你就知嘅，好鬼多佢啲嘢嚟嘅，係 咁犀利㗎，係啊， 嗯。系哦，即系可能你 DC 而家就红咗阿小丑女啊，你 Marvel 佢算系系啊新弹起 成功嘅女角， 好、绝对系即系新弹起成功，即系突然一唔嗱唔系话佢个角色系新定旧啊，即系小丑女又未至于旧到好，即系未至于新到好新，即系意思话即系突然间可能因为电影嘅原因咧，咁出翻呢个角色，即 系 Grand 好耐啦，死咗好耐，冇人讲啦。咁因为套戏攞翻出嚟讲先有啲人识翻呢个人啫嘛。咁跟住佢哋將呢個人整埋做女蜘蛛俠之後咧，就真係得嘅。 嗯， 係啊，咁事實上係得嘅呢個角色，呢個都必定會係主打嘅，即係之後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佢都唔係如果，絕對會有續集㗎啦呢套，即係或者蜘蛛宇宙呢一個系列。 我調翻轉啊！我奇怪，我奇怪 Marvel 咧，佢諗咁多女英雄嘢，點解佢冇諗過直情拍呢個 Grand 嘅女蜘蛛俠？ 系咯， 你唔使揾翻阿 Emma Stone 咗，咁呢個就冇必要，係咯。 係另一個， 因為佢係另一個平行世界嚟噶嘛，咁你第啲人做都正常嘅，係咯。咁其實嗰個真係受歡迎嘅喎，但係小丑女將會有好多戲啊，將會有好多以小丑女做嘅，即係做，即係差唔多。你個小丑女勁到好似變咗正義聯盟裏面一員咁嘅，但係搞錯，大佬，我真係搞大頭。系咯，佢就算系佢都系邪恶联盟嗰边，佢变咗系蝙蝠侠地啲人咁嘅，而家搞到系咯，即系成日帮下手咁我，即系搞到变咗咁。 但系呢一个就又唔同啊，呢个唔系小丑女，佢绝对系一个超级英雄。 哦，呢个啊，呢个系呢个 Grand 呢个系女蜘蛛侠。 正言顺嘅，其实佢系真系。 系女蜘蛛侠咯，系。 咁我嘅期望。 其实佢有咩能力嘅啫？呢度佢显示有咩能力嘅咧？即系都系差唔多嘅。 蜘蛛侠一模一样。 哦，一模一样。咁佢个蜘蛛发射器又点嚟嘅？ 佢呢度就冇點解釋嘅， 哦，冇講嘅， 就有發射蜘蛛絲㗎啦。 但係嗰係都係儀器嚟嘅，唔係佢㗎啦，唔係嗰啲。 儀器都係儀器，因為佢喺佢回憶片段嗰度講，佢應該都係儀器嚟嘅。 哦，都係儀器嚟嘅 ，OK。係 應該都係儀器嚟嘅。 就唔好理佢點解啦。 除咗嗰只豬之外，咁都係儀器嚟㗎啦。其實 嗰只豬唔係儀器，嗰只豬係自己識射蜘蛛絲 嘅。好似真係就咁放蜘蛛絲喎， 哦， 蜘蛛啊！只豬係，我好似係啊，佢係，因為佢其他人係冇乜。 啊，咁我知啦，你話嗰第一個死個蜘蛛係杜比仔啊，咁佢唔怪得冇咧，因為佢自己射蜘蛛絲噶嘛。 咦係喎， 唔怪得佢冇交俾佢啦。 咦係喎，唔怪得冇交俾佢咯，係喎呢個。 冇得交，唔好意思，我自己嚟嘅呢個。 咦係喎，又好似。 咁啊，你冇嘅咩？嗰下 啊如果係咁，佢真係致敬得好好。 咁佢冇特別提到啦，呢個就 係喎， 冇影啊。 其他主持睇完可以再講翻俾我聽啊！呢個係 啊，冇咁佢都應該冇特別交代啦呢啲。 我睇嗰陣時候我又冇乜，因為有其實可能有嘅，因為佢發射嗰陣時候你會睇到嘅，其實係因為佢有場打鬥噶嘛，其實都 唔係啊，但係佢就算自己發射，佢都係咁樣喐隻手指嘅喎。 应该有个手压咁戴喺手噶嘛？如果有系， 唔系喺里边噶嘛？睇唔到噶， 睇噶嘛喺个手腕度， 睇唔到噶嘛？ 我都睇唔到噶， 睇唔到，你戴咗入边系冇分别嘅。即到底佢系个发射器发射定系佢自己发射，你唔会知嘅，你唔会睇得出嘅， 系 即起码你着咗件衫就睇唔出，佢冇着件衫你睇得出啦，又睇到佢只手射出嚟， 因 为阿 黑仔嗰件 系 蜘蛛制服咧，佢到最尾先着噶，其实系由头到尾都系着头先阿 Sandy 呃佢嗰件 嘅咋，哦，我都着件 cosplay 嘢出嚟嘅， 即系短袖，即系件衫好短好， 系 好短嗰一件嘢就其实由头到尾，我眼见个窿嗰件， 咁佢后屘嗰件系真系蜘蛛侠装嚟嘅。 佢真係去到蜘蛛基地， 哦、 件蜘蛛衫而噴黑佢嘅，即係講佢係一個華必切嘅高手嚟嘅，其實都係。 嗯。 係佢自己噴出嚟嘅蜘蛛衫，即係攞翻阿舊蜘蛛俠嗰件衫噴出嚟。 嗯。 都有講佢做呢一樣嘢嘅，咁喺呢一度。 嗯咁啊，真係比起係阿 Iron Man 整俾佢好好多咯，呢、這個。 哦，同埋佢哋冇嗰啲蜘蛛衫係冇乜嘢特別裝備㗎，真係就咁件 suit 嚟 嘅 啫，其 實。哦，冇嘅，即唔係夾唔係剩嘅。 係啊，真係一件緊身衣嚟。 緊身衣。 我又係中意呢一樣嘢啊，即係我覺得蜘蛛俠應該係咁嘅。 唔係啊，其實蝙蝠俠都係咁嘅。 係咯，所以我中意啊，蝙蝠俠都係因為咁嘅啫，其實係。係。 邊個啊？你中意邊個蝙蝠俠啊？ 佛力嗰個 BBS 嗰度啊。 係。 真係著件底衫咁嘅樣行出去， 佢似啫，不過佢其實都係夾嚟， 即係軟夾。 唔係好快，唔係好明顯。你見佢 suit up 係大隻咗好多啊！你即係你睇《正義聯盟》，佢咪有除嗰件嘢嘅？你叫佢除，你一見到哦，原來件嘢都唔係底衫咁嘅，好厚嘅，係啊係啊。唔係啊，你見佢反而原來阿佛力咧唔著嗰件嘢係好 fit 啊，佢著咗係肥得滯， 臃腫咗， 臃腫咗啊！佢唔著咧就翻，咦唔係，原來 O K 喎，身形練得，點解點解著到 著件緊身衣都可以超人咁嘅身形？ 佢已經係超人嘅身形嘅，原來練到， 係啊， 嗰件嘢就整到佢好脹咯，係咯，不過佢最初即係 BBS 個設計就係話嗰個應該係嗰時嗰個漫畫版嘅蝙蝠俠嘛，咁又老咗又成又係咯，咁係咁嘅。咁但係又我又唔覺得呢度阿佛力係老到咁， 係咯，都係40多歲啫，頂到盡 嘅 都 係。係咯，佢其實好 fit 㗎，你見個人唔著嗰件衫都唔係好 fit， 做咩搞到咁脹嘅平時？做咩扮肥？原來佢冇肚腩㗎喎。 係咯，幾好 還有肚腩嘅佢，唔知你問佢。系咯，佢因为佢延续翻第一集啫，如果第一集嗰阵就应该佢系老啲嘅，唔系同埋而家个设定上啊，蝙蝠系大只过超人噶嘛， 系呢啲 新嘅设定上系啊，因为 蝙蝠 系啊，蝙蝠系靠佢自己真系个肌肉嘅即系个力噶嘛，超人 系 超能力嚟噶嘛， 我就 系 中意呢一种啊，即系有血有肉啊呢种英雄， 所以超人佢而家设定咧，唔觉得佢需要好似大只到以前谂超人咁大只啊。即係佢係 fit 就已經 OK， 唔使咁大隻嘅超人啦，因為佢係超能力大隻，唔係佢超能力大力，唔係佢係靠個肌肉大力啊嘛。 嗯。 咁但蝙蝠俠係喎，咁蝙蝠俠係就要即係梗係個 body 個型都要即係比較健碩啲啦，係咪？ 嗯 就係咁嘅，即係而家個設定上面都係咁。你以前唔係㗎，以前你覺得咧啊，梗係超人大隻過蝙蝠俠㗎啦，你覺得係咪先？以前你會咁諗唔出奇嘅，係啊係咯， 感覺 係，但係其實唔係咯，而家已經係調轉嘅，佢哋當嗰樣嘢係啊，咁所以蝙蝠會食得住啊超人咧，都你個感覺係會有啲平衡翻啊。係 啊係啊係啊，你感覺上好咗嘅。 係啊，而家如果超人仲大隻啲，佢仲有超能力，咁蝙蝠點打咩啊？係咯，你咪覺得佢好雞咯，係咯係咯，哦 OK 好。咁好啦，咁呢個蜘蛛俠就下個禮拜大家去睇到啦 ，OK？ 係啦，就正式上映就應該係嚟緊嘅禮拜四啦，即係13日 好，咁大家又即管要去睇下係咪中意，係啊。應該都走唔甩㗎。 揀間靚戲院，最好 IMAX 啦。 哦。 因為個畫面 真係好精彩嘅。 真係好精彩嘅個畫。 係。咁 3D 嘅咧，我想問下呢套嘢。 有冇 3D 啊？我睇就睇 2D 嘅。 系， 咁你至於有冇 3D 我就真係唔知 道。但 我覺得如果有 3D 又會好睇嘅，其實有。 即係佢套卡通係 3D 動畫咁樣噶嘛，成日佢唔係似手繪。 係 3D 動畫啦，佢係 3D。 嚇佢唔係手繪嗰種 feel 噶嘛。 3D 版我就唔清楚啦，真 係。哦 ，OK。 我覺得有機會。 有都值得嘅，係咪？就算有 3D 都值得睇下。 絕對值得。 哦 ，OK， 即係啲揈嚟揈去嗰啲好過癮嘅，係 OK。 好過癮，啲動作佢嘅。 OK。 即係呢套值得抌啲錢揾間正啲院有啲效果嘅院睇下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大細路仔睇入場真係冇問題嘅，如果你講到套戲咁黑暗， 細路仔入場佢有佢會睇一個睇到一個簡單嘅劇情咯，即係啲蜘蛛俠嘅打。 唔 係 我唔係講嗰啲啊，會唔會嚇親嘅？啲人好驚呢樣嘢喎。 都唔會嘅，佢畫面唔係好血腥嘅。 因為我有一場咧，波兒咧 講嘅嘢講 係有個細路俾阿波兒個老豆嚇親， 個樣嚇親。 係個樣幾衰啊！即係嗰個係咯。 哦，咁唔會嘅，因為呢套動畫就七彩繽紛嘅，咁細路仔都會睇得開心嘅，我覺得。 即係佢啲死又唔係話血腥嘅，又唔係打到佢。 但你大人睇你個感覺唔同啫。 即係你頭先講話佢一即係打拳咁一打打死阿Peter Parker，哇！我即刻 暗搶嘅有少少暗搶。 哦，暗搶啫，係咪？即係唔係阿丁蟹係嘛？一拳打死方俊生，跟住嘔啲血落個杯度，嗰杯水冇呢啲啊，冇呢啲啊。 你覺得心痛嘅係因為你，因為蜘蛛俠對我哋嚟講係好熟悉啊。 竟然死咗 咁樣啊！呢個角色係、即係都朋友咁大嘅，熟悉程度已經去到。 係。 即係你覺得佢應該，同埋你冇想象過喺一個動畫裏面會出現死咗嘅 死亡， 即係 Peter Parker， 真係估唔到嘅。其實開頭係。 嗯。 即係你講死都係假死嘅啫，整到蠢。 明白。即冇問題嘅，即係細路仔睇都 OK 嘅 ，OK 得。 入得場嘅細路仔入得場嘅。 OK OK， 唔 會 嚇親。 會 enjoy 到呢套戲嘅，我覺得。 好，咁呢個好明顯啦，比即係龍獅子啊，嗰個乜鬼話上次嗰套叫做，即係幾 飛鷹俠嗰套。 飛鷹俠嗰套咯，係咯，叫乜講唔記得咗添，係 咯。唔記得咗啦，就 嗰套Infinity 啊，好似叫做係咪？好似五十下啦。 係 Infinity 啊。 係啦，就真係即係一個高一個低啊，好明顯係，即係佢都係玩呢個老咗嘅。飛鷹俠，但完全係冇用嘅，你覺得係？ 同埋亦都係講多元宇宙。 係啊，冇錯啊，其實可以對比嘅，我覺得呢件事係。點解會？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對比埋下個星期會上嗰度功夫聯盟添啊！ 嗰度我哋唔係已經講咗啦咩？嗰度。 我總之即係佢都係講多元宇宙，買一個地點啊嘛。 嗰度，哇！你都低手中再有低手啊！嗰度真係。 即係大家可以睇到高手拍出嚟嘅嘢。 唔係，即係同一個題材，點解會爭咁遠嘅咧？係咯。 點解人哋蜘蛛俠呢套可以拍得咁出色咧？你就可以喺呢度。 就係你捉唔捉到呢樣嘢，即係真係有趣嘅地方咯，係咯。 睇下你喺呢套戲度學唔學到嘢咧？ 冇錯啦，係好咁下個禮拜我哋真係要真係正式講下嘢，我哋講咁耐都係介紹， 真係要 介紹啫，係啦係啦，稍微講咗少少俾大家聽下。 同埋我驚好多人會錯過啊，即係覺得佢係動畫就錯過。 即係普普通通嘅啫，諗住呢套嘢唔使睇啦。 係呢套我覺得係呢、這個聖誕檔期嘅打頭炮，呢套戲絕對值得入場。 係，即係同埋 Marvel 超人嚟講，唔好睇少咗動畫呢樣嘢嚇。 係。 系 啦，對唔可以睇少啊！ 今次呢度要睇啊！ 如果你俾我對比，我覺得真係排得好前啊！喺超級英雄嘅影像， 即係甚至乎贏咗好多集嘅真人嘅集數係咪？ 基本上可以贏曬 Marvel 呢十年。 系咁啊，唔知啦，系咁呢个喺 嗰 班友就未必觉得噶啦，系嗰班 即系 最开 自己嚟讲啦， 最开复仇者嗰啲就 十年呢 Marvel 十年， 因为我都话啦， 都十年都冇呢套咁好啊！ 系。好，咁下个礼拜大家入场见证下啦。 冇错，咁睇我讲得啱唔啱啦，系啦。 唔系，其实系程度上嘅啫，意思即系讲我觉得好嘅程度。 我唔系话其他片唔好睇，只不过呢套真系俾我好惊喜。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睇就肯定啦，系啦，呢个应该大家都可以入去见证下啦。OK， 系啦， 唔好留咗。咁我谂都唔会嘅，因为你卡通咧，而一动画咧，咁同埋咧，即系当然系细路仔入得场嘅动画啦。通常都唔會賴到去邊嘅，即係意思個票房啊，因為都預咗入場㗎啦，都帶細路仔。係 一定啊，係 咯係咯係咯，咁所以呢個都唔我哋唔叫都唔會話細路仔帶細路仔嗰邊 嘅 一定會輸。 期望嘅 反而 係 唔係帶細路仔嗰班咧，有機會佢原本冇諗住睇嘅。 係啊，咁我就覺得可能會可惜咗。 原來都係值得睇嘅，即係就算我、其實你唔係帶細路仔嘅，你自己中意。超級英雄啊！原來呢套係好好睇，係啦。 你都可以 step 下佢裡面講嘅 好多嘢， 有嘅題目啊。 係啦，亦都唔需要話識嗰啲平行宇宙嗰啲角色嘅。呢度你 唔使㗎啦，你睇完呢套戲，你自己 你就識㗎啦，冇錯啦，你就開始會識㗎啦。 自動 識㗎啦， 全部佢解釋得。 呢個就入門㗎啦，已經所以大家唔使話即係知啲乜嘢嘅，就咁入場就得啦，係咯。 你知道嗰個係蜘蛛俠就得㗎啦。 系你就算你冇睇杜比仔啊，冇睇阿加菲都冇影响嘅。 哦，你都 enjoy 到。 系啊系，即系你全新到一个新嘅系列啦，因为好明显系嘅蜘蛛宇宙嘅第一集啦，应该叫做。 系啦，嗯。 系啦，将会继续噶啦，我相信。 唔系啊 ，Venom 咩蜘蛛宇宙？ 佢冇咁讲啊嘛，因为 系咯，佢但系嗱，Venom 嗰个片尾嗰个咧，喺呢个蜘蛛里面系有出现嘅，嗰个片段其实系。 哦，即系边段咧？ 即系 Venom 嘅片尾片段啊，即系片尾咪介绍咗呢套动画嘅嗰段片段都系喺呢段呢套动画里面。 咁嗰段系咩咧？就系咩嚟咧？ 嗰段就系讲阿梅浸嘅蜘蛛嚟到阿黑仔嗰个世界嗰一段嚟。 哦，即系有真系有做翻嘅。 有做翻呢 ？O K， 好，好好好，好咁啊！下个礼拜睇咗再同大家讲下呢一套蜘蛛侠。 个个主持都应该会睇。 叫做咩话？叫咩话？个中文名叫咩话？蜘蛛。 蜘蛛宇宙， 跳入蜘蛛宇宙 ，OK， 好，好，咁下禮拜繼續呢個話題。